口诀已是严寒泪滴，天空偏偏又下起了雨，是否上天也是在为我哭泣？你我依然还是擦肩而去，其实我想留住你，让视线都清楚，只有我和你，让我想说的都说出去。有个傻瓜曾经爱过你，曾对你是那么死心塌地，只怪我没勇气，从不敢告诉你，怕只怕你会笑我太痴迷。有个傻瓜曾经爱过你，你的笑容让我心跳不已，我选择不是我不爱你，只有把这份真爱藏心底，以为我爱你。还是擦肩而去，其实我想留住你，让视线都清楚，只有我和你，让我想说的都说出去。有个傻瓜曾经爱过你，曾对你是那么笑我太痴迷。有个傻瓜曾经爱过你，你的笑容让我心跳不已，我选择了放弃，不是我不爱你，只有把这份真爱藏心底。有个傻瓜曾经爱过你，曾对你是那么笑我太痴迷。有个傻瓜曾经爱过你，你的笑容让我心跳不已，我选择了放弃，不是我不爱你，只有把这份真爱藏心底。